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竞争，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朋友叫丁宇。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呢也是要给大家临近吧，马上就要开学了，大学开学。 你不让人家丁宇打招呼吗？你介绍了半天。 不好意思，我想简单先稍微。 那你就先切主题嘛。 不好意思，这样我们先让我们的嘉宾先打一个招呼来，丁宇。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宇。 丁宇也是大猴的好朋友。 对，同样是我们的美妆达人啊。 是的，我继续刚才说我那话。 对，上回主题，这圈让你兜的啊。 就是我们马上就要开学了嘛。 也不叫马上，还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大概有一个月吧，应该是9月初是开学季。 对，大家现在还在放松啊，在旅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筹备开学的过程当中。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要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我们大学生刚开学新生必备的一些化妆品、护肤品以及什么。 以及护肤品，其实就是化妆品、护肤品了。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之所以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来聊这一期话题，就是因为总要给你们一点时间，经过我们推荐之后你们要去下手买，对不对？而且经过我们今天这个推荐啊，我们是抛砖引玉，你可能会发现，哎，原来刚开始步入大学的同学们，你们可以从这一些角度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护肤品或者是化妆品。 是的，没错。那么接下来呢，还是首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哎，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个全民好评人称眼纹小熨斗的是什么呢？这个断货王到底有什么？ 嗯，说了半天到底是什么我还是不知道。嗯，就是，你问了好多什么到底是什么。 对，我刚才说的是这个眼纹小熨斗对吧， 就是去除眼尾的这些细纹。 嗯，对。嗯，我相信丁宇应该也听过，这个是悦薇的眼贴的那个膜。我们看一下图片吧好吗？我们稍微看一下 有没有可以去肉的。刚刚镜头给到我的时候，我特别想让自己脸小一点。 丁宇有看过这一款吗？ 特别特别巧的是，我昨天晚上刚用了一个， 刚敷了这个是吗？哎，我们也就是我们现在现场有一个真实的 使用者啊， 体验者使用者。丁宇感觉使用这一款眼膜有什么感觉吗？ 嗯，我的感觉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种草这个已经种草了很久，因为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在用，都在好评。我用了之后觉得，嗯，反正我是头两次用效果特别明显，感觉真的是跟别的眼膜有一点变化。贵还是有贵的道理的， 贵还是有贵的道理的。 多贵啊，我先问问价格。 其实也没有多贵，它这一盒吧，一盒大概是300多块吧，300多块。 几贴里面有？ 十贴吧。 五对儿，好像应该 对，十贴是 五对儿，是一对儿是那个两个 一次， 那就是相当于又可以用5次，300多，大概60块钱一次，对吧？数学挺好是吧？ 还不错，还不错。 我觉得这个价格在对眼贴啊，或者说去除眼部的精华来讲，这个价格算是贵的吗？我不太清楚。 其实我觉得它不算很贵的， 算是什么价位？中等价位。 中等价位吧，绝对不算很贵的， 不算特别贵的哈。 对，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一款。我们再来点一下图片，大家可以再仔细看一下这款眼膜。这款眼膜呢属于是人气的断货王，是悦薇这一款眼膜口碑呢也一直是爆表的，经常是卖断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林允呢，也是在小红书上力推这款眼膜。 这满脸都是吗？ 就是他就这个眼膜还可以敷嗯。 第一次用的话有这样的感觉， 第一次会特别明显是吗？ 第一次会很明显。 后面就是保持住是吗？ 后面的话就感觉好像不会有第一次感觉 那么明显的感觉。 那长期使用你用了多久这款产品？ 我刚用第一盒。 第一盒在五贴 对吧？五贴下你觉得五贴之后跟五贴前你的这个比如眼角或者法令纹有什么变化吗？ 嗯，我觉得这个要用的话应该需要一直用下去， 就是可能要更长的时间才会有明显的改变。 我毕竟是在第一次用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它很好用，所以我应该会长期用下去，看长期会不会真的就是改善一下我的眼周的问题啊之类的。 对黑眼圈有效果吗？ 黑眼圈 没有， 它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去纹的。 去纹的，对，没错。而且为什么大家都管它叫眼纹的小熨斗？我们都说悦薇系列，就是资生堂这个悦薇系列，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好评的。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小熨斗是，那一款就是可以挤出来像乳液一样的那个眼霜。对，那个也叫小熨斗。然后这一款呢，其实我是觉得比较方便， 就是因为它就像面膜一样直接贴， 对，直接贴上去， 贴完就撕掉就好了。 对，撕掉就好，然后轻轻的用手拍打一下就可以了。 谁说的我有点心动啊，这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虽然脸还是这么大，但是我很害怕，我很害怕有一天这个，因为我觉得相比眼睛，我觉得法令纹是更显年纪的一个，而且它面积更大。因为刚刚这一款还能贴在法令纹的这个，我要求这个镜头今天不要切给我了，不要切出我这张大脸了。 我们再来稍微介一下这款产品啊。这款产品呢，是资生堂自己研制的，是比较高效渗透的液化纯维他命 A， 可以非常快速的软化这个皮肤的表面，同时呢，然后大量的活性成分呢就能渗透到我们肌肤里面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就是有着有效又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就敷在手上，把这个眼膜拿开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手上呢就是很湿润。 它是又把那个精华推开了是吗？因为我觉得好像第二张图片整手都涂满了这个某种东西的感觉。 嗯，对，它可能是推开了一些， 就是把这个 精华还是 很多的，精华很多推开的。 对对对，而且我使用这款的时候，我觉得放在冰箱里效果会更好，就是敷在 冰一冰。 对，敷在眼睛上效果 还能起到缓解一些炎症或者疲劳的作用。 对对对对对对。 哎呀， 说的我都想。 所以你现在是要那个什么是吗？ 我们要怎么样？ 你想买对吗？ 有一点点心动，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妈妈这个年纪用这款产品会怎么样。 没有问题，我妈妈就在，因为我觉得女人就是在任何年龄都是需要补水的。就是、 对，所以我在想要不要给我妈妈寄两盒回家。感觉不错啊。 我们再说一下这一款呢，也是敷上去清清凉凉的，超级舒服，吸收呢也比较好，完全不黏腻，大家敷10到15分钟就可以。 还行，就正常敷面膜的时间。嗯， 是的是的。那总的来说呢，悦薇的这款眼膜呢，既保湿还能缓解干纹和细纹，推荐它作为眼部的定期护理是非常不错的。嗯， 好，这款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反正我心里是长草了。嗯、 啊，希望大家可以被种草吧。好、嗯，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平常经常说的化妆水究竟是需不需要湿敷？湿敷效果会更好吗？ 化妆水是爽肤水也是同样吗？还是跟化妆水跟爽肤水还不太一样？ 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是吗？ 对对对。 湿敷像面膜那种吗？要把那个面膜弄湿敷在脸上那种感觉吗？ 就是我们可以用那种压缩面膜呀，或者 泡这个化妆水， 对对， 然后敷在脸上 是 吗？ 化妆棉都可以。嗯， 我身边有人这么做，尤其是女生朋友，专门会买那个丝瓜水那种。 大部分女生都 对吧？对，买完这个就是会敷一下，而且不是说我目的要干嘛，没有那么强目的性，我就会买一贴，然后在家就是有事没事就敷一下。 对对， 觉得好像因为它不像那种面膜有那么大的负担，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吧。 是，那当然是可以敷的。 对吧，敷完之后脸应该还是完好无损的，不会有什么风险。 你有没有经常敷一些化妆水在脸上？ 我是比较少湿敷的人，因为我有一点点敏感肌，干皮敏感，所以我就是不是特别经常湿敷，但是我身边的人很多人都会。 但是会经常敷面膜吗？ 面膜是经常敷的。 好，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对湿敷的这件事不太能理解，觉得哎，我们用面膜就好了，为什么还是要用这个压缩面膜，还用我们的化妆水在湿敷？感觉多此一举，没有必要。 有用，你都这么说了，一定是有用的。 不是，很多人都会这么觉得的，就是比如说觉得国内的很多的牌子比较偏三流，或者是杂牌子会比较多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国外的一些作坊呢。哎，就是到了国内变为这个口碑小众，都抢不到， 就是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的，也不是说大牌那种对这样特别有保证的啊，只是这些小作坊，但是到了国内反而被吹捧得很厉害。 对， 是这 样子的。所以买了化妆水，但一定要湿敷来用。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湿敷到底有没有必要。 有没有必要？ 可以不做湿敷呢？当然是可以，是完全可以的。就像我们丁宇啊，或者是我也很少湿敷，但是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上次来的叶婉冰，小冰，他就是 你好，每期节目都要提一下他。 没错，他、就是、 说完了他也就来了那么一期，说的好像每期都在一样。你又不发人家通告费，你干嘛总提人家？ 没有，就是因为他真的是美妆小达人， 就每天都在敷。 对，他每天都在敷，你知道吗？其实湿敷本身并不提供额外的功效，或者有什么额外的效果，所以不做完全。就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也没有什么影响。那之前的国产药妆中呢，就提到了这个兰科夫宁等水剂活性这种湿敷可以缓解皮肤敏感呀什么的，但其实和大家说的这种化妆水的湿敷并不是一回事儿。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说一下湿敷和面膜哪一个比较好。刚才我也问那个丁宇，就是说他面膜敷的多呢还是湿敷比较多，很多人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疑惑。其实吧，这种情况呢还是看你自己的肌肤情况。 哦，就是不是一概而论的。 对， 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这种情况。 是的，其实化妆水中就是功效成分含量一般都不是太高，所以面膜在这方面会比较占一些优势。然后呢，但是面膜呢比较贵啊，算下来就是用化妆水湿敷在价格上是划算很多的，而且湿敷更多的侧重在镇静还有保湿补水的角度，功能呢一般不会像面膜的那么花哨。 就是它的功能比较单一，但是也是比较基础的，所以说大家如果你的皮肤合适，也有这种功能性的需要，基础的比如说保湿，比如说镇定的话，那我觉得也可以哈。 是的，当然了，就是用多了可能会有点爆痘。 营养丰富是吧？ 这一点上就是湿敷和面膜是一样的。 对，就是使用两款都是一样的，就是面膜和湿敷，你要过度的去使用的话就会爆痘。 好像以前我们的节目都探讨过，就如果你是单纯以补水为前提的话，好像这个面膜或者说是这种补水精华用多一点倒还好，但如果是功能性的，比如说美白，比如说一些祛痘或者说是某种修复功能的，好像每个星期一到两次就够了， 是 再多了皮肤会负担不起这个重量，不是重量，这个营养负担不了这么多的营养。 好，我来说一下，给大家推荐几款不错的化妆水。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贵妇级别的 SK2 的护肤精华露神仙水，那这一款的市面价格是230毫升1450块人民币。 哎呀，这个价格听起来就是很贵妇，1000多块钱就这么点儿。 是的，然后我们 SK2 就是它的这个主打的成分是Petra， 然后其余的呢就是水、小分子保湿剂和防腐剂。那印象中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SK2 呢，它一直在不断的升级当中，而且价格呢也是会忽高忽高忽高， 越来越高的意思是吗？ 对， 我觉得这一款好像对于很多稍微上了一点点年纪的朋友们来讲，很多人会选择这个，因为好像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除此之外呢，可能会有轻微的角质脱落的效果，类似于温和的去角质。坚持使用呢，皮肤呢会更加的清透，可能也就是和这个酸的浓度不太高啊，所以即使使用湿敷也不会担心过度的这种刺激。这是要推荐给大家的。再推荐给大家一瓶，哎，这个图片在这里，这个是雅诗兰黛的基础复合原生液。 哇塞，这个名字起的特别有魔力的感觉哈。你看， 其实话 初啊， 对， 基础就像回复到最初的肌肤一样。 没错，复活原生液，其实这一款呢是200毫升，然后人民币是860块钱。 怎么听对于我这个男生来讲都是一个天价。 其实化妆水很多在试图成分里面精简，但是雅诗兰黛的这个并不是，算是很堆料的那一种，就是很多料的那一种，它自己也是定位在这个微精华上，所以就是虽然是水的质地，但是之前和很多人也都说过，就是有一点点粘稠的感觉。我觉得把它就是在这个水里面保湿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冬天呢大家可以用这个湿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就适合那种补水需要特别强烈的朋友们，那这一款可能很对补水特别有效，对吧？ 对，没错。因为它有一点微精华在里面。 对，所以冬天秋冬季节皮肤水分流失比较严重的时候，那这款产品其实更适合使用。 没错。好，继续我们来推荐。哎，这两款呢其实因为它们的价格差不多，所以我就而且都是网上的爆款比较热销，所以我就把它们放在一起。 鎏金水， 鎏金水还有这个灵芝焕能精华水，也就是菌菇水。 鎏金水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好像金子在流淌一样，应该感觉价格也不便宜，而且这造型挺好看的啊，就是这一款鎏金水。 就是鎏金水的这个造型我个人是非常偏爱的，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是买了两瓶这个水，一瓶是用来湿敷，一瓶就是正常来比如说早晨起来洗完脸然后拍打水这样子的。 那你为什么要买两瓶？一瓶也可以满足这两个用途、啊、 不是，你知道 用的太费了是吗？ 就有一种仪式感。 就相当于等我有钱了要买两杯豆浆，一杯喝一杯倒，也是相当于这种心态、是吗？ 那倒没有了，我不可能把鎏金水倒掉的。我们来说一下鎏金水，就是 IPSA 旗下的，然后它是200毫升，是320块钱，其实相比较前两款推荐的这个价格还算是 OK 的了。 其实价格算下降适中了一些啊。 是的，然后悦木之源呢这一款的菌菇水呢也是320块钱，也是200毫升。那 IPSA 的这个鎏金水和这个悦木之源的价格呀，包括它的口碑呀是一样的，都是非常好。那鎏金水的包装确实比这个菌菇水的这个包装要好看，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好像更有设计感，像那个流动的，就像它名字一样，鎏金水。 对对，虽然是这种塑料瓶，但是我觉得 这一款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效果怎么样？ 我们先来说一下菌菇水好吧。 好， 菌菇水呢是主打镇静修护和抗炎，那在保湿之外呢，菌菇水呢添加了很多的抗炎抗菌舒缓功效的成分，比如啊有这个姜根提取物等等。还有这个菌菇水的另一大特点呢，就是比较偏爱植物提取物，有一些人肯定会比较喜欢这个配方的特点， 就是说它功能性很明确，就是主打镇定。 对对对对对，是没错。而鎏金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鎏金水是主打什么， 是在美白抗氧化这方面有更多的侧重，是美白和抗氧化。这里面呢是有凝血微酸，还有这个维 C 衍生物是成分中的代表，虽然也有添加一些舒缓抗敏的成分，但相对于针对皮肤的舒缓效果，更像是为了平衡功效成分来刺激而设定的。所以这两款啊就是都可以推荐给大家使用，但是我更偏向于这个鎏金水。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想让皮肤白一点，我选择鎏金水。如果我这个皮肤比如最近我出去旅游比较多，晒伤比较严重，那我可以选第二个，就是这个叫做菌菇水，对吧？ 对对对， 就是根据我现在所处的状态，或者说我用过这个水的目的来选择不同的。像前面有补水效果，那像这一款是美白和修复镇定， 对， 两款水的这个功能不太一样。 两款水其实都可以平时使用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就因人而异吧，就看你想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功效的了。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刚才天意也说到的这个喷雾啊。 我没说到喷雾 你刚才说那个丝瓜水不是喷雾是吗？ 我说丝瓜水就是正常的丝瓜水。 丝瓜水 你说就是补水的那种。我知道你说的这两款，我太不配合你了今天。 没有没有，就是这两款我天一应该也见过吧。 咱们在节目中试用过一款，就是那款依云的。 是的， 在咱们做夏季补水的那一款那期节目里面有拿这个现场来提到过补水的产品之一。 对，我们来说一下雅漾这款喷雾呢是300毫升，市面价格呢是186块钱。依云这一款呢也是喷雾型的这样的一个 补水的， 然后是300毫升，是78块钱。然后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我觉得喷雾肯定是要有的，但是喷雾也是同样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可以说的一个东西，其实它就是一个 补水 的这样一 个效果，就是把水喷在你的脸上。 对，依云和雅漾可能是比较出名的这个喷雾了，包括我们说的那个大葡萄都是比较出名的，但在湿敷的这件事上他们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大家选自己觉得舒服的那一款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你放在办公室里面或者家里面，就是当你从外面回来说刚洗完脸或者是刚干嘛，你觉得皮肤有点干了，随时拿来喷一喷，我觉得就是这个作用。 是的， 因为你随身带着它吧，你要是出行的，比如说需要安检的话，它还会有点麻烦。所以我就觉得它适合放在办公室。哎呀，中午出去吃个饭，太阳晒了晒，回来立刻喷一喷，跟脸降降温，基本就这个作用啊。 是这样子的。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种草。这一款呢，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是无印良品的基础润肤化妆水，高保湿型。那今天一梦呢，也是带了一个它系列的高保湿乳液。但是现在的这个无印良品这个店里面很卖这个高保湿的水还有点少，就几乎在断货， 就大家都会， 因为我没买到。 你没买到？ 对，我没买到。 你去的是哪家店没买到？你可以换两家试试，或者上网上也可以买到。 是网上是可以买得到的，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选这支的原因呢，其实挺简单的，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产品。首先就是保湿效果不错，然后有防腐剂，大品牌，没有什么，不是什么35啊小众的那种，然后价格呢也是比较合适的，它是200毫升，74块钱。 哎，我突然有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问一下两位，就是男生可能更多用的是爽肤水，女生用的是化妆水，这两种水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其实是差不多的产品？我先你知道吗？ 你再说一遍。我们 就是男生更多用的是爽肤水，对吧？ 对， 女生用的可能比较多是化妆水。 对， 那这两种水是功能差不多的，目的是一样，还是说这两种其实有点差别？ 你说男生用的是爽肤水，然后女生用的化妆水，这两个的区别，其实它都是一种补水的效果吧。哎，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有太明白，就是爽肤水化妆水有什么区别吗？ 我印象里边好像说爽肤水的应该只有 男性才会用 水，女生不会用的话，爽肤水对吧？ 女生好像没有听过爽肤水。 对，因为男，哎，但是我觉得 是一个称呼的问题， 就一个，我也觉得就是一个称呼的问题。对， 我要借助强大的网络来排解一下我这个问题。你继续说，我查一下。 好的，没问题。我们再来把最后一个水给大家介绍完。我相信大家会很觉得这个包装应该像一个矿泉水的包装。这个呢，就是来自法国的一个品牌，叫珍贵水。那珍贵水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含有水杨酸和硼酸，也被称作可以应付偶尔冒痘的这样的一个闭口的一个产品。所以有这个说法是因为其中含有这个水杨酸和硼酸。那水杨酸在去角质之外还有抗炎的效果，对于这个黑头啊还有这个收缩毛孔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更推荐的还是应对黑头或者是局部的小问题，用化妆棉做局部的敷湿就可以，湿敷就可以了。嗯， 好，我查出来了， 嗯， 就是刚刚提到的爽肤水跟化妆水的问题。其实爽肤水是化妆水的一种，化妆水可能细分也有什么类似柔肤水啊、爽肤水啊、收敛水、保湿水等等，这都统称为化妆水。之所以男生为什么会说用爽肤水比较多，是因为它是化妆水当中比较基础的一种类型，就是让你这个清爽皮肤，让皮肤干净，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它不代表它没有什么说美白啊、收敛啊，包括一些去皱的功能，它可能不包含，所以说男生用的这款比较多，女生用的会更复杂。 嗯， 而且这种爽肤水可能更偏油性肌肤的人使用会更适合一点，因为它是一个属于相当于去除一些杂质啊，基础嘛，爽肤水去除皮肤的一些脏东西，所以可能油性皮肤的朋友用的比较适合。 嗯，是的，没错。好，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全部内容，也是给大家种草了一些产品。嗯，也是比较符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当然了，我觉得不太 价格不太符合 啊，有的价格不是很符合的。对，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放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 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都能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脸有最近越来越大的天衣。脸最近真的是越来越大，镜头一给过来的时候我就叫这是谁、 哎、你夏天不减肥的吗？ 减呀。 效果在哪里、啊、 就是目前还没有什么效果。 那这夏天简直白过了。好吧，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美女嘉宾丁宇，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宇。 嗯，今天丁宇呢来也是给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很多的实用的好物。 对，但今天这好物呢我们是有针对性的。 嗯，有针对性的。 对，马上呢就会有新一批的学子啊步入了大学的校门。那在这样一个阶段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些特别适合这个大学新生们的适合的这样的好的护肤品还有化妆品。因为这个时候的学生因为还没有自己赚钱，所以经济能力一定是有限，所以我们今天的物品大概其实我们有个小标准，价格基本单价不超过100，对吧？都是100以下的， 是 就是比较平价的。可能说你整一套从护肤品到化妆品都结合起来的话、大概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大概是半个学期应该就可以不用再花钱在这方面了。所以说今天我们推荐都是属于经济实惠并且很好用的产品。如果大家不是大学新生、但是也是觉得囊中羞涩的话，这期节目也适合同样的这些朋友们。我估计没有人会愿意承认这件事儿。你这个笑能够敷衍点吗？ 并没有，我并没有在敷衍你。不过我觉得是你说的吧，跟我好像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不差钱是吗？ 并没有，没有，没有。好，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这样吧，我们先来说一下，每次都是以女性为主，今天我们来先以天衣为主。 以男性为主 啊，男性为主。来， 以我为主是什么意思？ 来，其实我们可以先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其实对大学的那段生活、那段日子、那段时光，一定是很难忘怀的。 对，尤其一梦是不是？因为刚刚告别了校园，步入了社会，怀不怀念大学？ 非常怀念， 真心的， 就是真心的，非常的怀念。我就是觉得，哎，就是在。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就觉得，哎，北京有一个固定的住所啊，当然现在也是有固定的住所，只不过，哎， 没有那个室友了， 就是、没有那种感觉了，就不是在自己一个小窝里面了。 你现在住的是个很大的窝是吗？ 对，就是起码有个大床。 没有，开玩笑，我知道一梦的意思。毕竟在学校的时候，学校像一个避风港一样，让我们只要走在校园里面，就会觉得有种安全感。 对， 学校是你的后盾，室友啊、朋友啊、老师啊，都是你的后盾，你不会觉得是一个人。但是，一旦毕业走向社会，你会瞬间从一个群体生活变成了一个自己要面对社会中各种困难的一个独立的个体，也就是我们的成长。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好像少了点安全感。 对，是这样的。 丁宇毕业多长时间了？ 我毕业有两年多了。 两年多，哎，那就是也刚刚毕业不久。 嗯，两年感觉蛮久了。 那你让我这个本科毕业马上就要十年的人情何以堪呢？ 啊，丁宇现在本科毕业才两年是吗？ 没有，我是研究生毕业两年。 哦，那也就是本科 毕 业 4年 了。 4年。 嗯，那其实我的感触可能会更就是比较临近吧。 对，就这是刚刚毕业的， 比较鲜活。 这是毕业一段时间的，这个是毕业非常长时间的。好，我们其实不管毕业多长时间，我们对于刚刚上大学的那个状态，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我不知道各位啊，我还是历历在目的。就是这个假期对于每个学生来讲应该是特别难忘的一个假期，就是你要准备开学的所有的东西。 就这个假期对于我来说也非常难忘的，因为没有假期了，就再也没有、 我说的是人家准备上大学的朋友们、 哎、 你这是已经毕业之后的朋友，这个是两种。你可能也会难忘，但跟人家那不能比。 是没错， 你只能回忆四年前的这个暑假期间。 暑假 对，你会对着未来有很多的期望，然后希望自己的大学是一个特别清新亮丽的比较好的形象出现在朋友同学的面前，因为新朋友嘛，新同学，所以这期节目我觉得重要了。所以呢，你要给我接话呀。 不是，我是在想、 你回味呢是吗？ 我再回味一下。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听音刚才说的是很对的，就是我们这期节目呢还是对于那些刚要进入大学的学生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记得我那一会儿啊，就是准备东西的时候准备了三大箱。 都啥呀？三大箱 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衣服、鞋。 衣服鞋、 对，电脑。 电脑电子产品嘛。 你那时候还有已经有智能手机了是吗？ 14年你没有吗？ 我上大学的时候何止是智能手机没有，那时候还是诺基亚统治天下 的 那个年代。 好吗？ 咱们俩差了好多年呢好吗？ 嗯，笑死我了。 对，我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电脑也没有，那时候我还是去学校攒的一个台式机。攒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不是说买那种品牌的、而是说这买个主板，那买个 CD， 然后组装成一台台式机，再买一个显示器、拼成一台。大概我印象中花了3000块钱。哎呀，特别美，扛让我们打车，就是从我学校到那个就是电子城，大概打车大概要将近2个小时，就抱着那个显示器乐呵的回到学校。2个小时其实很累的，但是心里美的不行，我有电脑了。 我能理解天意的那种心情啊。 你不能理解，你没经历过。 就是我这么说一下嘛，你什么不能理解？ 我是每次都在说真相。 好，我继续来说一下啊。然后当时那三大箱里面，但是一样化妆品都没有。 没有， 没有化妆品。 护肤呢？ 护肤品的那个时候， 高中你也会擦吗？对吧？肯定会有。 我跟你说过，就是我非常敏感肌肤。 嗯， 跟你说过。然后那个时候就不敢乱用护肤品。 你总不可能清水洗脸吧？ 我用的都是医用的那种。 哦，就是味道不太好闻的那种。 就是医用的那种，对， 就是简简单的清洁和保湿那种最基础功能 的。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我才有我第一个眉笔。 有点晚是吗？ 很晚，我高中一点都不化妆，就是不化。 你是上大学就买了，还是说经过室友的介绍啊？ 上大学，对，就是经过室友的介绍啊，好朋友的介绍，我才开始。 那有没有觉得那款眉笔适不适合你？ 其实当时的话感觉还很合适，但现在完全不合适，因为黑色的。 就是说以过来人的心态知道当年买错了。 没错，应该买那种比较偏棕色呀，或者什么的，可能更比较。 多少钱吧？ 爱丽小屋他们家的不贵，就几十块钱吧。 几十块钱， 对，几十块钱，很便宜。 那丁宇呢？问问丁宇，当年开学时候准备了几大箱东西？ 我那个时候准备的东西也不少，而且我好像是爸爸妈妈就是一起帮我送过去的。但是我也比较相似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好像也几乎是没有彩妆的人。 就是也是只带了基础的护肤， 对，就是只有最基础的。 而且那个是专门为了大学买的，比较高端一点，还是说就是高中用什么现在就用什么？ 就是高中用什么就是 顺便带了个用完没用完的半瓶，就塞包里了， 对， 就来到学校， 然后就去了学校。 那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接触到，比如说比较细致的什么化妆水啊，什么什么这个乳啊，那个精华啊，包括那些彩妆，都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的？ 就大学比较奇妙的一点，就是很多女生住在一起嘛，大家互相之间就会相互影响。我觉得 有一个人开始用了化妆水，慢慢的整个宿舍人都开始买了，是吗？ 我跟你说，这个是连带反应，你知道吗？女生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们想不想成为，现在回想啊，成为那个宿舍引领潮流的人，想不想？ 我们宿舍引领潮流的那个人就是大猴。 大猴是吗？ 你跟大猴是室友是吗？ 对，我们是。 哦，明白了，大猴影响了你们。 对，是这样的，他算是我见到的比较早开始用彩妆的女生。 怎么听着不像是在夸大猴？ 是在夸他呀 ，是吗？ 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大猴啊。 哎，因为我觉得哈，可能高中生，尤其现在的高中，多多少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残留，就是彩妆接触的太早，或者说太早学化妆吧，不是什么好的。因为高中生大家都在学习， 并没有、啊。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当然高中学习是应该， 哎、但是 在进入大学了，应该了解一些，相当于大学应该掌握的一项技能。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的这个高中的时候就觉得，化妆都没有一个好女人，都不是好东西。 我刚想说这句话没敢说，既然让你给说了，我跟你说， 哎，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要骂都要骂，这话不是我说的， 就是会有这样的心理和想法。其实到现在我也会这么想，就是这小孩一天天不学习不学好，就知道化妆。就知道臭美，会这样想。但其实你细想想，化妆它也是门手艺啊，它也是门技术啊。 当然是门技术。 对呀、 啊， 对， 就是现在不都说一技之长，一技之长吗？就是你要妆化好了，你可以当美妆博主啊，360行，行行出状元。其实学会化妆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或者你就是一个不好的人，跟这个完全都不挂钩的。所以千万不要听天一瞎说。 我没说什么，我说的是这样，我说 他是在引导， 我是说高中阶段大家都是专心学习，因为了高考，我觉得这一点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你如果花心思在这上面影响学习，显然是不正确的哈。 没错。 但进入大学之后，我们其实要面对的东西就更复杂了。而且我认为啊，大家不要把化妆理解成那种浓妆艳抹，这是个错误的观念，对吧？其实一个清淡的小妆，提亮个肤色， 比如天一今天这样啊， 我怎么样？我的肤色也，我用一点点素颜霜，我每期都用素颜霜，而且仅此而已，好吗？没有用别的，就是比如说难免肤色不好了，提亮个肤色，眉毛不够细致不够完整的，修一个眉毛，那嘴唇颜色呢不够红润的话呢，用一点点的口红，这也叫化妆，对吧？不是说化个烟熏妆才叫化妆， 是的。 所以学会这些小技巧，会让你在同学当中、朋友当中，你的状态一直觉得特别的好。这个是我们想跟各位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朋友们想说的是这一件事情。 对。 但是这个可能更多针对的是女生，男生好像对这个部分还是不会太多的去涉及到。当然了，其实我觉得男生的化妆，因为在很多现在的世俗眼里啊，觉得好像有点过，这个行为只属于女生。其实我觉得浓妆艳抹，当然可能男生不太会，但是简单的护肤保养，我认为这个是应该学会的。 对， 不能说男生就一定要满脸起痘，然后每天脸脏脏的，这个也不是好的。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天一作为男生的代表吧， 对， 然后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护肤系列。 对，因为男生可能不太会涉及到彩妆，当然个别的朋友也许会有需要。我有个同学都是断眉，就天生的眉毛只长一半，男生啊，所以他真的是买了一根超贵的眉笔，大概几百块钱，对于学生来讲非常贵了。每天出门前先对着，我们就说我就笑他啊，对镜贴花黄，他就是那个描眉，大概要描很久。但是说良心话，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学一些是好的。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对， 但是大部分男生可能不需要， 就是、 我们只说护肤。 对，其实就是我们的妆容比较干净，比较就是整洁的话，就是给别人也是一种尊重。所以学会化妆，遮盖住自己的一些小小的缺陷和缺点的话，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不管是男生女生，我们都希望出现在众人面前是好的状态。 对， 好的状态首先离不开我们好的皮肤的基底。 哎， 所以今天不管男生女生，我们都要聊护肤这件事儿。 那先从男生开始聊。我觉得我分几类男生吧，一类男生就是什么都不用的那种朋友们，那么您真的不在我们今天的聊天范围之内。我希望把你拉进来，对吧？好，我们说说这比较简单省钱的。 好， 因为男生在这方面投资预算真的非常小。 嗯，所以刚才天一我在说那些什么化妆水的时候，他会觉得嗯怎么这么贵，女生就觉得 因为男生真的不用那么贵的东西。看，这是男生的必备啊，没拿反了，必备组合。一个香皂，一个那个润肤乳哈。 请问你那个香皂是万能的吗？就什么都可以洗吗？ 这个问题我不排除男生们会把当成万能的东西来用，但是我不做这个推荐。 嗯，好， 明明是我在说话，为什么镜头切给了丁宇？我在推荐产品好吗？导播 来， 我再推荐一下。 好， 这款是大家在身边最常见的舒肤佳的香皂哈。那这款就是我们男生最常用的大宝。 嗯， 那这两款产品是怎么说，正常的男生洗脸哈不太会用，有些男生不太愿意用洗面奶，觉得比较麻烦。那一块香皂其实是最能解决，不仅可以用来洗脸，洗手洗脸可能都这一块解决了。至于洗不洗身子这事儿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说可能这是一个最普通的男生的组合。 嗯， 而且我觉得如果连这个不用的话确实不太好，对吧？养成勤洗脸勤洗手的这个习惯是好的，洗完之后一定要有这个像大宝这种 SOD 蜜来护下肤。 嗯， 对吧？咱们日常顶天7-8块钱， 那 大宝很便宜， 真的是很省成本， 10块钱护肤搞定。女生们羡不羡慕？羡不羡慕？ 还好了，并不羡慕了，是不是羡慕的？ 开句玩笑啊。那么这是基础款。那么如果说朋友嘛，这些男生朋友们，咱们想活得稍微精致一点点，那该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我推荐的会稍微复杂一点啊。 我看出来了，你带的挺多的，家伙事儿太多了。 我从价格上来说吧，还是刚才说的那个，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可以洗脸的。 嗯， 那么首先推荐的是这款妮维雅 的 一个套装。 嗯， 我把这东西拿着，一共是几样啊？ 好。 嗯，好。我先让两位猜一下价格吧，估计你们对男士的护肤品不太了解啊。这个四款产品是一个套装，一个 team 的，你们猜一下价格。先问一下我们的丁宇吧，觉得多少钱？ 就是从洗到护都有的话， 这里面我先说一下，对，我忘了介绍里面都包含什么了啊。首先包含一个叫做水活畅透精华露，瞬间化水，相当于一个护肤啊。 嗯， 还有一个保湿的洁面液，这是保湿洁面液，外带的是那个抗痘清洁盐泥，然后它附赠了一个这个精华露的小样，就是小包装随身的那个旅行装，这是随这个里面附赠的，大概就是这么三款产品，四样，四个三款产品。嗯，猜猜多少钱？ 这连精华都在里边的话，感觉 精华露不是精华， 精华露也在里边的话，感觉无论如何也得有200多，300左右， 200多吧？ 不是节目效果，你是真心这么猜是吗？ 我是真心这么 好吧？ 对， 觉得的。 一梦， 我也是猜200多块。 你刚才是丁宇猜200， 你甚至上面都已经写的买一送一了， 买一送一，对啊，你还猜200吗？ 对，200多。 好，我来公布一下价格，我给你们打个赌，好了，我还能赢根雪糕。 好，你说。 89块钱。 89， 可能。 而且我这是在网上买的，并不是那种所谓的就是某宝那种淘的啊，只是说一个很平价的网上买的，就是也没有什么优惠的层面，就是这个价格。 天哪！ 然后我觉得你时间还来得及，我觉得这个大的包装我先说一下吧，这里面有一个洁面液。 嗯， 洁面液是相当于就是清洁毛孔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跟这叫什么抗痘洁面盐泥，其实两个东西有点类似啊。 嗯， 这个比较适合的是哪种呢？就是那种它属于那种有这个抗痘，因为男生其实在青春期很容易脸上长痘。 对， 那这一款就是深层清理，减少油脂啊，这个是效果，主要是洗脸的。然后还有这个清洁液，等于说这两款是配合洁面使用的。然后它还有带了这个男士的精华，这个男士精华其实可以拆开，我不知道你们好不好奇男士的精华用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 嗯， 号称瞬间化水。 那我这样吧，我用在手上试一下。 哎呀，你是多不情愿，人家是擦在脸上的。 试一试， 我给你挤一点，你感受一下。 没有，挤一点点。好的。哇哇哇哇！ 然后闻一下味道。 嗯， 男生的那个化妆品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很香。很， 你不要摆出那个表情，好像这个很难。其实丁宇也可以闻一下， 很好闻。 来，丁宇 可以 拿着小样闻一下。 我在想，如果我的男朋友用这样的一个护肤品，就是这个味道的话，我会很喜欢的。 那你干嘛脸是皱着说这句话？这个镜头是没给到你，那脸皱成一团了。 没有没有，我会还是 什么味道？感觉还行，就是男生那个化妆品有点古龙水的那种味道， 就还好、啊， 还好，就味道其实不会很大，但会很清爽。 对 对，感觉就像是男生会用的味道， 对吧？就是男生，你不像女生那种花香很浓，它没有， 会很腻， 对，有点就像古龙水的味道，也比较淡，一会儿就会散掉。然后就是个润肤，其实我觉得它化水程度还好，虽然不及很多女生那种化妆品说预敷立刻化水，没那么夸张。 对， 但是我觉得这款用到手上很快就吸收了，没有油腻负担感， 是、哎、真的是很快就吸收了， 对吧？所以说很多男生不愿意用这种说擦脸的东西，有一个很大原因就觉得油腻腻的。 对， 这款产品两位试用了，有跟女生的这个化水比是不是有的一拼？ 嗯，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负担感，对不对？ 嗯，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89块钱三款产品，我觉得，加起来我觉得用一学期咱们说的有点夸张，我觉得两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两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没有问题，因为男生不用那么勤，就早上一次估计，对吧？起床之后一次就不错了， 哎、好像是这样的。 89块钱，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吧？ 对。 接下来还有，我跟你说更妙的。 好。来，你 看着点时间提醒我，别一会儿错到广告时间了。 好，好的，好的。 接下来我推荐的是一款女生、男生可能都相对熟悉度高一点的曼秀雷敦的一个系列。 嗯， 这款东西就是这个，我觉得比刚刚那款还要更实用。 天意，你真的每一次都会带很多东西。 你知道，为了做节目，我是赔本的。哎呀，我真的 是 工资都用来买这些东西了。 没有，你根本不赔本啊！ 我怎么我赚到了吗？ 89块钱，你怎么会赔本？ 那问题是我用不了这么多呀。 这个是什么？ 你拿的我看看啊，你拿的是那个润肤露。 啊，这个是水凝霜。 水凝霜， 我可以挤的用一下吗？ 你可以挤用一下。你把那个拔掉，那是跟那个堵 好。哦，好的。 哎，我先推荐一下手上这个曼秀雷敦，这叫活力保湿洁面泡沫，这说白就是洗脸用的，对吧？哪类男生是干性皮肤，你脸上可能不太长痘，然后你觉得哎我脸好，其实也容易泛油，这类的男生你可能注意，你可能其实是干性肌肤，你是因为太缺水了，所以会出油。 哎，而且是这样的一个啫喱状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挤在我的手上。 嗯，现在一梦用，哎，我够不着了。 有一点透明。 这是曼秀雷敦的激活保湿水凝霜。 是。 这是水凝霜，这个霜质它不是刚才用的那个是化水的，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快化水。 并没有，它也很快的化水。你看，就上面有水珠，你看上面有水珠。 哦，我觉得这款化水效果比刚刚那款还要好。 还要好，对。 对。 那这一款这一套是多少钱呢？ 我看一眼，我忘了。我看一眼啊，这款是你们猜吧。对了，还有一款没有介绍到，就是个能量爽肤水。刚刚我们提到了爽肤水这个环节哈，就是爽肤水跟化妆水是很类似的，但女生可能不太会用到。 嗯， 教大家一个辨别爽肤水和化妆水好坏的一个东西。 嗯， 看到了两款，摇摇摇摇摇摇，摇完之后请看，镜头可以给过来一个，哎，给过来了，大家看到了这款上面有很多那个泡沫，侧面看。 这个化妆水 非常大的这种，而且看这个上面有一层。 嗯， 大家记住啊，化妆水摇完之后里面有很多的泡沫，并且经久不散的这种，说明里面有营养成分，看起来不是纯透明的。这款包装看不出来哈，咱看这一款， 嗯， 不纯的，证明这里面是有一些精华成分的，这是好的。这里面如果有很多大泡沫，大家可以看到这款是泡沫比较大的， 对， 说明里面还有水杨酸。水杨酸这个什么作用啊？ 对，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水杨酸。 对，就是有大泡沫是含有水杨酸的。如果但是大家的皮肤是过敏型的， 就是它是有消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抗敏。 对，如果大家的皮肤有点过敏，使用这个时候注意一下，看适不适合自己的肌肤。 是的。 那男士的爽肤水，我说 了，太专业了，现在。 那是吧，这几年节目做下来咱绝对是专业。 嗯， 但你像这个就是细泡沫比较多，看到了吗？ 对，细泡沫 它没有那么多大泡沫，说明里面含多更多是酒精。 没错， 酒精更多的就是清洁， 对， 消炎。哎，所以说男生的爽肤水更多是这个功效，像这一款呢就是保持皮肤的什么水力啊，焕发皮肤的活力啊， 对， 有效缓解更好啊，叫虚厚皮肤，因为男生会剃胡子， 对， 皮肤就会稍微一点刮伤，不管是用剃须刀还是那种 刮胡刀， 一次刮胡刀都会有这个问题。这个爽肤水就在这个之后，或者说你运动之后，脸皮肤都会紧紧的，洗完脸拿这个爽肤水拍一拍，立刻缓解皮肤不会有那种紧绷感，所以这时候会有这个爽肤水的作用。那也提示大家用，但是记住啊，如果是酒精含量比较多的爽肤水，不适合长期使用，就不要像刚才我们提到了还要泡脸什么的，爽肤水，男士爽肤水建议不要这样做， 对， 对吧？它就是咱们就是虚厚或者说是洗完脸运动完拍一拍皮肤舒缓作用的。 因为之后还有这个嘛，刚刚一梦试用的这个保湿水 霜。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试完的这个感受就是觉得，它 还是挺香的， 挺香的。但是它没有刚才那个妮维雅的，就是，我感觉曼秀雷敦有点油， 没有那么的清爽。 对，没有那么的清爽。 因为刚刚说的那个是，我拿起来了。 嗯， 刚刚这一款叫做水活畅透精华露。它叫瞬间化水护肤和保湿，这是主打的功效。那这一款呢叫做曼秀雷敦叫做激活保湿水凝露，它的作用呢就是解决皮肤缺水的问题。所以这两款 都 是补水保湿， 对对对， 因为男士的皮肤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干的问题。对， 好了，说完了三款，你们给价吧。先是问丁宇， 这个看起来比刚才那个还要大呀，这个容量 就是，我就100多块吧。 上款里面没有爽肤水， 100多块， 我觉得那根据刚才那个，这个也就100左右， 不能给太高的价格了，是吧？ 对， 来你说吧。 那我说了啊，99， 看100左右嘛， 100左右99，还是个比较实惠吧。而且这个含量 跟我们爸爸买什么都可以，我觉得完全没有。 150毫升、120毫升，这个是多少？我看看。 嗯， 哎，在哪儿显示不到这款啊？50毫升的这个保湿，就是我们所谓的润肤的，然后这个洗脸的和这个爽肤水都是大概150毫升、120毫升。 嗯， 我觉得这个用的时间也是半年，我觉得50毫升半年，如果每天早上坚持用倒不够，半年不够，我还是2个月没问题， 2-3个月， 99块钱两个月，就是4个月一个学期，200块钱， 是的， 搞定，还余2块钱。 对，是这样的。所以天一在第二时段呢，给我们介绍了两套这样的一个男士护肤系列的。 对，其实还有， 对于刚上大学生的。就是刚上大学的学生，男学生们还是比较受用的，而且说实话成本根本就不需要太多，还是很便宜的。 对，大家刚上大学面临的第一项就是军训，所以我觉得这个爽肤水什么的真的要必备一下。 嗯，是这样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说这么久，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好， 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下紧紧靠着彼此，只求夜深一点。我多久没有好好看你，只是认定了我无论在什么时候。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新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嘉宾，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丁宇。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宇。 在第二时段呢，我们的天一呢给我们介绍了两套男士的护肤，也比较评价对于刚入学的大一的新生，男生是比较合适的。一款呢是妮维雅的，一款呢是曼秀雷敦的。 对，曼秀雷敦，我都叫它雷敦。 啊，好吧， 好吧。然后反正一款是妮维雅那款是89块钱， 对。 然后那个曼秀雷敦的是 99块钱，对。 那这两款产品呢，就是我觉得猛的一听比这个大宝还是要贵很多的哈。但是其实它既包含了洗脸、润肤，它都包含了，大概就这样个产品2个月的使用量大概是，所以折下来一学期你花在上面的成本也就是200块钱以内，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可以的。对于我觉得大部分的家庭是能承受这样的经济的这个花销，所以把这两款推荐给各位朋友。那我最后收尾的推荐的一款，其实我准备的实际上是4款，这四款原因是因为后面这两款是同一个品牌的，但是当时之所以买两个呢，是因为它打包买有个便宜的价格，就单价可能略贵，但是我打包之后有个折扣，我觉得还可以。这样我先不跟你们试用，还是老规矩，先猜猜价格好不好？ 好， 先猜这个蓝色的吧。我先介绍这是哪个牌子的啊？ 这个是， 这是欧莱雅的男士保湿套装。 在网上买的？ 这 是 吗？在网上买的。因为它之所以不像前几款是一个盒装，它是一个拼的一个优惠套装。这一款包含了一款妮维雅男士水能保湿，还有一个洁面膏，它一款洁面膏还附赠了2款小洁面膏，就是一样的，等于是3个洁面膏，一大两小，还附赠了5片这个面膜。面膜，我看这什么面膜，就是那个补水面膜，什么山泉水，也是妮维雅品牌的这一款，一个护肤，3支这个洁面膏，还有5片面膜。 嗯， 这回你先猜吧，一梦。 我先猜，100多块吧。 100多块。 123。 自从第一款这个价格下来之后，后面价格上不去了哈。 123。 丁宇嘞？ 嗯，我觉得这次应该能超过200块了吧？ 超过200块是？ 我觉得可以了。 好，那我准备了两个嘛，来到了第二款。第二款依然是来自妮维雅的啊，这个套装，哎呀，我因为拆了一下，那我算了，我就说里面有什么东西吧。里面有一个就是欧莱雅的男士劲能醒肤露，这款好像电商广告打的比较多啊，大家可能稍微熟悉度高一点。然后呢，也是赠了这叫火山泥控油洁面膏。我明明在说价格的时候，为什么突然说到我的肉很多吗？ 因为他坐我旁边，我 看到肚子上的肉了，是吗？ 对，我看你肚子上的肉了。 好，把你的目光从我肚子上肉移到我手中的产品。 好， 真是的，奶壶不开提奶壶。来，你猜一猜这一个套装的价格？ 一样， 100多块，100多块啊。好，丁宇。 嗯。 这主要差在这个，就是产品的系列不太一样。 应该差不多跟我刚才猜。 两百块。 嗯。 好，我先公布价格吧啊。红色的这一款，就是我说的这个功效劲能爽肤露的这个啊，这个组合略贵一点，它的原价是129。蓝色的这个就是保湿，男士水能保湿这一款是119。但是。我这两款一起买，他打了个折扣，给我减了60多块钱，所以折下来的话，就是每一款应该是在95上下。因为这两款原价不一样，打的折扣我没法分得那么精细。对，里面还赠了5片面膜。对， 我终于我到时候可以给我男闺蜜买这一套，这样 我以为你要说男朋友，为什么说？ 因为我没有男朋友啊。 好，哎，大家看，其实这个男士的化妆品设计的也蛮好的，它不是说像以前那个大宝是盖拧开往外挤，它现在也是这样拧开之后然后再压，说是这么说，我也自己也没有用过。 看一下，这个是水的，水 啊，这一款是不是这一款？哦，这款还是雷神漫威的那个一个特定的限量款，上面画了一个雷神的锤子，还蛮有意思啊， 好可爱。 这是叫醒肤露，就是大家那个哦，我拧反了， 好， 我看能不能拧出来啊，好，出来了， 好，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是有点点淡淡的绿色，脱开之后，嗯。就是这个味道，其实我觉得这几款男士的润肤品里面来讲，香味最浓的。但其实这个味道是我觉得男生是能接受的一款，就是比较适合男生的那个香味。 哎，我爸爸好用过这一款，这是欧莱雅是吗？ 对，欧莱雅。 我爸爸好像用过这一款。欧莱雅好像还不错的男士护肤里面， 对，而且这个有意思点就是刚刚我说了它的这个包装，刚刚呢你试的曼秀雷敦那个上面就是在那个润肤乳的挤出部分它是有个小盖拧堵上，平常我们要把那个拿掉再往外挤，对吧？这一款产品不一样的是它就是有一个拧的这个部分，你只要把它拧到关上之后怎么压压不下去了，拧到开这个一压就出来。哎，这个是个我觉得是一个小的贴心设计吧，因为男生嘛比较不拘小节，难免就这种拧拧开开的不会注意。味道我觉得这是最香的一款，但这个香不是女生的那个香水的那个香，女生化妆品的香不是那种，是一个男士香水的那种香，就很男性化的味道，算是比较好闻的了。但是推开你们感觉怎么样？就从皮肤 推开，哎，其实我觉得前面就试的这几款的感觉，推开的效果都是比较好推开，然后比较水润的那种， 没有油。 我觉得曼秀雷敦的那个稍微油一点点。 你觉得这个跟曼秀雷敦像？ 这一款我觉得和妮维雅那款比较像，就是很好吸收， 没有负担感。 对对对。 丁宇感觉呢？ 就是水水润润的， 水水润润的，对吧？ 对， 所以这个程度对于男生来讲就够了。而且这一款红色的呢，它主打的是叫做青痘，包括它赠的面膜也是淡痘印，很多男生可能都会有痘印方面的困扰，所以可能你更适合选择像我说的这一款。刚刚另外一款呢，它主打的是补水，如果比如说你是有干性肌肤的话，我觉得这款蓝色包装的更适合 大家。 对，而且你看它赠了两款小的这种旅行装的这个面膜。 你是不是在给谁打广告？ 不是打广告，咱们推荐好用的产品嘛。说实话，这几款产品是我上学的时候真的的确都有用过。当然我没有那么专一，说我只用一个品牌，而且当时上学的时候只会买一款这个。 也就是没有在做咱们节目之前，你就还是比较注重保养的，对吗？ 没有。就是我比如说我想起来了，我买一罐这个，我是的确这个品牌我是用过的嘛，然后用完之后我就放那儿，我也忘了再买第二罐，可能就随手有什么，比如说有大宝就用大宝了。就是我没有那么专情，但是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嘛，我就把这几款品牌我又真的是自掏腰包又买过来，专门做个小小的测评。 总之男生们顾及到的油腻这些东西都没有，而且性价比大家想，当年我买这个一瓶大概100块钱，那是我读研的时候买，上大学时我舍不得这个钱，我觉得太贵了。读研的时候因为那个有奖学金啊，所以就是这个经济宽绰一点，所以我就买了这一款。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网购很发达，大家也看到了，连面膜再加上这个洁面膏加起来才100块钱以内，等于说你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我推荐了3个品牌的4款产品，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价格方面没有那么贵，100以内，用的时间也足够长，所以我觉得其实性价比是越来越高，所以男生只要稍微花点心思，相信我，半年之后你会发现，上大学之后你变得越来越帅气了。 对，没错。好，我们的天一呢已经把这个他的男士护肤这一系列呢已经给大家介绍完毕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我的女士护肤了。 对， 其实一梦呢很注重护肤， 对，但是今天带来的产品貌似没有那么有诚意，不像天一哈，这产品带来那么多。 不，其实这几款其实我觉得护肤的话大家是绝对是够用的，对于女生来说，因为刚入学嘛，大家的皮肤还是比较稚，还是比较嫩嫩的那种感觉。 你是说读了两年书皮肤不嫩了是吗？ 最初的那种状态嘛。 哎，其实是这么说吧，如果你不喜欢化妆，你喜欢素面朝天，我觉得没有问题，个人选择。 对，因为 但护肤一定要注意， 就是因为这样说吧，一梦是觉得，我现在有，因为有一部分的护肤品就是并不是100块钱这样的一个价位，因为咱们今天说平价的嘛，所以我就带过来这几款。 就是实际上之所以少，是因为你的其他化妆品或者护肤品价格会偏高一点， 高一点啊，也没有高太多，不能这么说啊。 我们又不说具体价格，你怕什么？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就会选这几款，而且我是真的是，主推大家，力推大家的。 有2款面膜，还有 你拿过来，这是我的， 我又没有 要 用，有2款面膜和5款化护肤品。 等一下，这2片面膜送给你，回去试一下。 是男士也可以用的吗？ 废话。 其实面膜没有那么分男女的。 真讨厌你。好， 你要先说面膜吗？ 首先要给大家，对，因为我觉得补水是女生最基础的一个环节，也是最必要的一个环节。 叫素面朝天的时候，你需要做的是补水。 是的，那首先要推荐这2款面膜，一个呢是大家都不会陌生的蓝色药丸，另一个呢就是AHC 他们家的这个玻尿酸补水面膜。那这一款面膜，蓝色药丸这款面膜呢，一盒呢是5片吧，应该是一盒是5片。对，然后它的价格呢是正常，你要找正经的代购， 正经的， 然后对良心代购的话，它一盒应该就是99块钱吧，卖给你 99块钱5片，那20块钱1片。 对，而且这款面膜它还有绿色药丸，这2款嘛，还有什么红色的什么的， 就是功效不同。 我对功效不，这款呢是补水的，我一般就是买绿色和蓝色的，因为绿色的呢是比较有镇静的作用， 对， 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所以有的时候感觉皮肤不太舒服的时候用绿色的就可以了。那这款蓝色的呢是补水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它针对于各种肌肤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那这一款面膜呢就是高保湿高补水的了，因为我觉得女生，我说女生这个一生必须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在补水补水补水补水补水，所以这一款高保湿的这款面膜呢 AHC 他们家玻尿酸是3代，就是出的第3代，所以这一款呢也是我要力推大家的，而且价格呢是136块钱， 136， 就是你找正经代购 啊。136多少？ 一盒是5片吧， 也是5片。 对， 你这个我觉得对于学生朋友有点小贵啊。 其实还好。 丁宇觉得呢？ 我跟你说，对，就是有吗？根本没有。 我这么问好了，丁宇，你上大学的时候敷面膜吗？ 是用的。 大概多少钱一贴？就是这个单贴啊。 感觉差不多是这个价钱， 而且甚至我跟你说， 这款是20，这一款价格就要上到。 但是你要知道，不是每天都要敷面膜的。 对， 反正成本比起这个男生来讲，这个花费好像成倍了。 是， 你这一盒面膜，我这够用一个学期了。 所以女生是很费钱的，女生水做的。 这2款是好用的，对吧？ 非常好用，而且针对于各种肤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要觉得10块钱左右的，你没有推荐吗？好用的？ 悦诗风吟他们家的。 10块钱， 悦诗风吟他们家的，对对对，他们家有什么小黄瓜的呀，各种水果味道的，就是10块钱一贴，也是力推大家的。不过我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2款，性价比其实还是蛮高的了，已经。 对 对。 我觉得十块钱的是不是大学新生用起来更好一点？ 你不要把现在小孩看得那么穷。 我不是大家穷不穷的问题，我是认为当你刚步入大学的时候，你还没有一些比如说你不能做兼职挣钱啊，你还主要花家里钱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用更便宜的东西达到好的效果。这个目的不是说我们有没有钱，而是我们要学会心疼父母赚的钱，更好的自食其力。当你自己赚钱的时候，你买多贵的，我觉得这个都没有任何 问 题。 这 个、 是问题的， 但是学生嘛，五块钱五贴。对吧？我觉得相当于35不到三十多，还二十多。 因为我觉得它太好用了。就那天我问我那个代购，我说这款还有没有？他说就剩四盒了。我说我全要了，真的我全要了。就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这款面膜，所以才会推荐给大家。对，就高中生什么都可以敷的，就没有问题。 对，我相信什么人都可以敷，就 是 我觉得价格小贵。 这款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20块钱一贴也不算太便宜，还行吧。你都这么说了，我再拆台不太合适了。 这不是拆不拆台的问题，这个就是好产品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嘛。 哦，你们上学的时候都敷20-30块钱一贴的面膜了呀？ 对、啊。 那你们现在在面膜上面其实并没有花更多的钱。 对啊，这是基础 的， 对， 就是一直从上学到现在，大概都用这个价位的面膜。 其实女生对于面膜来说的话，她是不挑的， 对， 她不挑的， 好用就可以， 好用就可以，补水就可以， 以功效为前提， 对，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套水乳。 这两个，一个是水，一个是乳，对吧？ 我一直都比较推荐给大家的是日本系列的一些产品，就是因为日本它基本上都是药妆的嘛，所以我觉得用起来也会比较放心。而且我们知道日本它药妆的这些产品很多，而且真的很平价，就非常适合大家，就是学生党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这一款呢是美人康大米保湿化妆水，它是用大米做的。天一可以闻一下看一看。 我闻下这个化妆水是吗？我刚摇了半天这个。 你可以再闻一下这个乳液，是有种那种酿的那种酒的那种味道。你再闻一下这个乳。 闻这个。说实话，刚刚男士我推荐那几款润肤乳啊什么的，我还会用香来形容，因为它确实带着一点的香味儿。刚刚一梦让我闻这两款，我都不太能用香这个字来形容。 对，它不 是 很香， 就 是 那个味道不是香。 对，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那些药妆的那些产品，它不会很多加那种香精啊，添加剂很少的，所以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呢也不会有很大的伤害。因为大部分女生的皮肤还是有一些偏敏感的那种，所以这一套呢，一梦买的时候好像就是应该是不到100块，一百出头， 是两个加起来 100出头， 相当于50块钱左右一个。 对对对， 多少毫升？看一下， 这个毫升是都是130毫升。 130毫升，哎，其实我觉得这一款产品相当于你看刚刚我推荐的三款，或者是两款产品，一款大概折价也就是50块钱，差不多。 对， 跟我推荐男士的那几款差不多的价格。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女生的皮肤真的是更金贵一些。 而且我真心不是很建议女生推荐就是香气特别浓重的这样的护肤品。 对对对，是这样的， 因为香味多意味着它添加物多， 添了很多香精。 所以丁宇，你是平常喜欢用这种，就是因为这是护肤层面嘛，你会喜欢用香味比较多的，还是你会选择这种没什么味道的？ 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会比较喜欢没有那么浓的香 味，浓的 味 道。对， 所以你现在在用的就也是没有什么味道的那种， 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 就是还是功效能达到就好了。 对，而且有一个女生有一个很奇怪的心理，就是如果香味很冲，然后闻起来很廉价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并不是什么好的化妆品。 对对对，女生是她是可以闻出来的， 就是虽然有香味，但如果这个味道闻起来廉价，证明它可能不是很好。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好，我已经介绍了这一套 水乳， 一套水乳，这个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然后这一个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了，这一款天一可以闻一下，更没有味道了，是完全 这连味道都不闻。刚刚这个大米的这个纯米乳液，我还多多少少闻到一股我说不清的味道。 你可以挤在手上。这一款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 无印良品他们家的， 无印良品他们家的乳液，敏感肌使用，然后它呢也是高保湿型的。这款乳液呢，我记得我买的时候是80多块钱。 我甚至闻到一股有点酒精还是什么的那种味道，反正绝对不是香味。 对，绝对不是香味。我们知道无印良品他们家其实添加剂还是很少很少，非常少的。对，所以这一款呢我还是推荐给大家的，而且它可以用很久很久。这一是多少毫升？我看一下，四 这个是上面写的400毫升，哎， 400毫升多少钱？ 80。 哇，那这个比这款的价格还要便宜， 对吧？所以我觉得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顺带着涂，因为这两个都是乳嘛，这个纯米乳液跟那个无印良品的这个乳液， 嗯， 我都涂了一下。说实话，我的感受是，无印良品那个就是男生可能会有点抗拒的，你有一点点的油腻， 有一点黏 黏。然后这一款纯米乳液，我倒是觉得推开的这个感觉略好一点， 嗯。 但说实话，我还是觉得男生的那个可能我更喜欢那种滋润的感觉。 我现在 推开就吸收进去那种感觉。 我现在推荐的是女士的嘛。 对，但我就对比来说啊，我觉得就是还多多少存在一点负担感，就是我涂完之后有一点点黏。 因为它的这个成分也是不一样的。 它可能富含的成分会更复杂一点。 对，然后呢，说实话，我还要继续给大家推荐的一款产品呢，刚才天一也推荐过的是大宝，但是呢，我一般都是用它来擦脚。 你这属于变相的在，对吧？我刚才推荐是男生擦脸的，你拿它来擦脚，你什么意思？ 没有没有，就是大宝这一款，我是觉得它当身体乳都可以，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 用过大宝吗？丁宇， 我好像是没怎么。 而且 快快传过去，让我们的丁宇感受一下。 而且你们知道吗？大宝还价格是很划算的，而且它里面添加剂也很少，属于是国产品牌非常良心的一个品牌了。 对，我觉得男生用的比较多啊，或者说一些不太注重皮肤保养的女生朋友也会有用到的。但是之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节目中好多次推荐到这款产品，我们也不是说它比起这种价格那么昂贵的我们推荐的各种产品来讲它有多么大的优势， 嗯， 而是当你用起来就觉得好像擦身体是一个很划算的，因为 而且味道很好闻， 它价格便宜，而且你用的会非常久。 嗯，对， 这是 这样，是这样， 就很淡淡的清香。 多少钱？5块钱吧，一瓶就。 我记不清了，我觉得5到8块钱之间，我没够着。 嗯，有一种以前的化妆品的味道。 对 对 对, 对， 它是有种 护肤品啊， 以前护肤品的 感觉。对，所以我还是非常喜欢的。这个呢，我一般都擦脚用，因为我跟你们说，女人的第三张脸就是脚，第二张脸是手，哎。 就是你第三张脸大家基本不会看到。 不会啊，你看就是夏天穿凉鞋的时候啊，就是真的很关键，就女生的那个脚后跟啊那块，它如果不好看的话是真的还挺煞风景的，所以女生要从头到脚都保养起来。那我们刚才说完脚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身体。哎，这款身体乳呢， 大宝也可以拿来擦身上， 没错，也 可 以擦身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包括这些乳液擦身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有点浪费，因为这个含量比较少，像这个是100， 大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大宝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要介绍的这个身体乳呢，是维多利亚秘密他们家的，对，他们家呢就是专打女性的一些产品嘛， 专属女性的品牌， 对，内衣啊、香水啊这些的香喷呐，啊，都是包括的。那这个呢，也是他们家的一个身体乳。那这个身体乳呢，我买的是浪漫氛围，对，氛围。然后这一款呢，它的价格是我记得也是，不过这个当时我是打折买的， 要不我现场搜一下， 130块钱我买的是， 我搜一下， 那可能还是要更贵一点点的吧， 维多利亚的秘密的身体乳， 对，然后它的这个毫升是236毫升，大家可以用一段时间呢，没有问题的，因为冬天的时候，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城市，皮肤还挺干的。对， 这款产品的价格我随便搜的一个全球购的价格啊，大概是125。 对，125啊，那可能我记错了吧？ 125。 对，反正是价格不是很贵。 试用一下吧，光说这个不练假把式。 行。 这样对吧？ 对， 稍微挤一点。哎呀，这还蛮好挤的，一 对 稍微一轻就出来。 哎，慢点，慢点， 慢 点。 好。 可以。你挤多了有一点。 没有很多，它是喷出来了一点点。 好， 我先说味道吧，这是一股水果香。 嗯，对， 嗯，就是那个女生朋友可能会很喜欢的水果香。 我真的是没，我跟天一说过，我说我很喜欢香香的味道，就每次睡觉前我反正我的床头那边什么都会放那个香薰。 你矛不矛盾？ 就是那种 你刚刚说这些擦脸的喜欢没有味道的，结果你又说你喜欢香香 的 味道。 是丁宇说他不喜欢，就他喜欢没有味道的。 但是你是喜欢有味道的？ 我喜欢有味道的。 所以你觉得身上这款，那你为什么选择这两款没有味道的？ 这两款呢是当时我小师妹推荐给我的，说很好用，但并不冲突，我觉得跟味道没有什么关系，而且的味道也不是很难闻。 好吧，我觉得从味道上来讲，这个 SOHO 推荐维多利亚的秘密这个身体乳啊，是味道最浓的一款。 嗯， 然后推开的感受，我说实话，今天说的所有的这个女性专用的这几款产品，不叫专用啊，就是女生推荐这个保湿乳啊、身体乳，推开多多少少，在我推完之后，手上的感觉就会有一点点滑滑腻腻的感觉。 嗯， 跟男生的那种瞬间吸收、瞬间化水的感觉不一样。我觉得这是诉求不一样，也可能跟功能有关啊。男生就是保水，不是保水，保湿， 保湿， 保湿为主，所以它就是让你润肤。这一款好像都有一种润肤之后还要覆盖一层的那种油腻感，这个油腻感倒不强，我觉得有一点点。 没有，就是你的感觉，因为对于很多就是肌肤比较干的女生，其实如果就是用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是我现在整个手掌我这样揉搓会有那种滑腻感，就是因为上面还有残留油的那种物质，这是我的感觉啊。 因为身体乳嘛，身体乳它必须要这个油的成分会比一些乳的成分要大一些。 对，然后这个水果的味道还是挺浓的。 对对对， 嗯， 还是挺好闻的。 100多块钱，这个你觉得大概能用多久？如果一直使用这一个，就是擦身体来讲， 一个冬天肯定是不够用的。 一个冬天不够用， 因为每一天都要擦。其实我觉得出门的时候擦，晚上回来还要擦。 好，那我觉得我这句话我也就不接了。就是这款是你今天推荐里面最贵的一款。 嗯，算是 对吧。 对， 其他这几款，尤其像这个，哎呀够不到了。这款就是来自无印良品的这款，就是很便宜啊，70-80块钱，对吧？ 对对对 对，我回去这一款你要是每天坚持用，我就过去，我觉得一个学期能用完就不错。我觉得女生用化妆品没有那么长情，我的感觉啊，就是你很少会把一个用到底儿吧。 嗯， 是不是用那部分就可能换新的了？有这种可能吗？ 没有，我没有这个。 你是彻底会用完的， 对对对对对。 那你怎么解释一下同样的乳液你有两个？ 那我都是同时买的呀，同时买的。 对呀、啊，你为什么同时买这么？你不是用完一个再买下一个？ 没有没有，就是同时我都可以用完，我大不了用不完我可以擦脚。 好吧，你用你的真实经历论证了我刚才的观点。要问一下我 们，来赠送天衣片面膜。 谢谢你，不是两天都要赠送给我吗？ 啊、对对对。对对对，给 我还多要了一片， 拿走。 我问一下丁宇好了，就是你现在在家里面主要用的就是这些乳液啊，就是护肤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价位的产品？ 嗯，现在来说的话可能要贵一点点。 大概是在哪个价位区间？ 嗯，如果说是精华，如果说面霜的话可能要超过怎么着也要超过700-800块吧。 700-800块， 对， 那算是非常贵的了吗？在女生的这个面霜里面， 因为也上了一点岁数了。 对，我听的这个价格倒是偏高一点啊，但是我不知道在于女生的，就是就因为我觉得女生的产品一本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济能力的增长，大家会选择更丰富的产品。 是的， 对，所以说像这种产品现在已经不会出现在丁宇的这个化妆台上了，是吗？ 也不是， 也会用。 我跟你说，女生她这个化妆品和护肤品它没有界限的。 对。 对，真的是和男生的这个思维不太一样。 反正我觉得今天你推荐的这款这个组合啊，这个100块钱组合，我觉得学生来用还蛮合适的。你想一个水一个乳加起来100块， 嗯， 还不错。 嗯，对，是这样的。好，我们这样，我们半点之后呢，继续来回来推荐我们的一些产品。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 是130位草本配方，五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刚刚一直擦了一梦的这叫什么身体乳之后闻着这个花香，今天的嘉宾 天一。现在像花仙子是吗？ 没有花仙子，就是说实话这种味道对于男生来讲是有点重。 对， 就是只站在男生的立场。 这不是废话吗？我在 对、就是、 我推荐的是女生。 就刚刚你推荐的前面几款这个味道我都是能忍受的范围内，最后这一款维多利亚秘密的身体乳我擦完之后觉得、啊、头好疼、 哎、 就是香味太重了。 我跟你说其实可能 你要说什么， 可能只是你受不了，但其余的男生还是挺喜欢的。 我们到下一个话题，有请我们的丁宇来给我们介绍到我们。 不信，等一下，我们让什么导播老师闻一下也可以。 好，一会儿拿着让导播老师闻一下。我们要说到这个彩妆部分了哈。彩妆部分其实这是刚刚说的这些乳啊什么的水啊，我觉得女生啊这个还比较容易接受，可能大家嘛基础护肤都会做，但是彩妆部分很多女生就有点犯愁了，没化过妆，不知道选什么品牌，选什么价位，怎么样才是好的。那么今天丁宇给我们带来一些你试用过的比较好用的尤其平价的彩妆产品，对吧？首先给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呢？ 我首先我推荐睫毛膏好了，就是你化妆也有些年了，然后现在想一想觉得睫毛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以为你说我已经走了很多弯路。 是走了很多弯路。 终于发现这款很好用。 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一开始化妆就可以化得很好，真的这个太难了。 不可能，大家不要想象美妆博主那些视频我一学就会，那是不可能的。 对， 对不对？ 对， 你且要练着呢这件事。 是、所以就是睫毛膏跟眼线我觉得是算是化妆里面比较必备的东西， 这是比较难掌握的。 嗯，是 我睫毛刚好，我觉得眼线超难。 眼线是很难，就是大侯，就是我 Q 一下不在场的大侯，他刚刚大一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女生都是研究怎么化更好的妆，研究怎么样更适合自己。大侯想当初他画他很喜欢画一种眼线，就是不光是把这个眼尾拉出来，而且还会连到下眼角，然后出现了一个往下垂的一个倒三角的形状的眼线。 这是好看的眼线吗？听着就不很显好。 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 倒三角，倒三角的眼线。 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自己本身很喜欢下垂眼，但是他又没有下垂眼，所以 别往下打扰了天一。 所以 怎么了？不是下垂眼吗？ 对，下垂眼，所以他会把它画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是会觉得看上去有一点点特别，然后但是 就说难看得了， 但是现在你已经不会看到他在画那样的眼线了。 哎呀，早知道让你带张照片过来啊，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大猴曾经把自己画得多么难看。 但其实不难看，我觉得是不难看的，只是看起来很特别。 嗯， 这个特别颇有深意啊。大猴你听见了吗？听到我们这期节目， 听不见 你的这个室友是这么说你的，你画了很特别的眼线。 特别的眼线，他自己也承认的呀。 曾经有真的黑历史。 就是要试嘛，你要试哪一个最适合自己。 后来发现。 所以他现在就画得很漂亮嘛。 那、最后找不回来了，不怕他听见这段了。 对，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 Kiss Me 的一个睫毛膏。 嗯， 然后他家的那个眼线，我现在手上没有，但是一样非常好用， 非常好。先这样，我们先说一下价格，看看这款的价格。 这个价格没有过百， 没有过百。 对，眼线应该也是差不多，可能是60块左右。 60块，这一款呢，大概是多少？ 这个好像应该也是80左右。 80左右。 对，而且睫毛膏的话，就是可以用很久。 睫毛膏其实不像我们的护肤品那么消耗那么厉害，对吧？ 对，因为你每次只需要在你的睫毛上用一点点， 它就立刻很翘，很 浓 密的感觉。 那倒也没有，你要努力的把它 往上。 刷上 我以为它一刷立刻就翘翘的。 这一款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个美妆博主的这个视频吧，是 Pony、就是他的美妆是很出名的， 对， 就很多人都会看。然后他用的就是 Kiss Me 的这一款，而且他还分颜色，有黑色的，有棕 色 的，还有红色的， 对 对，都有。 我的这个是，我这个是 不是眼线？ 睫 毛膏，睫 毛膏， 我这个是黑色的。如果你想要就是看起来更自然一点，其实可以选棕色的，因为看起来会更柔和一点。 对，我觉得可能刚大学新生对这个东西本来画的就不好，所以我觉得棕色是不是更推荐一点，因为免得你画个特别愣的那种眼睫毛就飘出来了，那样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妆感太重了一点， 太重了， 所以可能偏棕色一点更推荐。 对， 80块钱一根，我觉得一根用半学期一个学期差不多吧， 半个学期应该可以支撑住。 那还行，我觉得性价比是很高的。 然后刚刚提到的那个美妆博主，我带了那个美妆博主他自己出的眼影。 Pony 吗？ 对。 啊，这是什么的？ 这个是他的那个眼影。 这个你是在哪里买的？ 四色眼影。 这是在哪里买的？ 代购。 代购。 对。 大红。 对，没错，是他。 瞬间把人家拖出来了哈。 对。 这个四色我看了，应该是有深色，然后有其他就比较暖色的。 对，很适合夏，就一年四季都 OK。 我觉得四季都可以挑出一个颜色。 对，其实也不是眼影，它不是涂一个颜色，它有时候会叠加。 我知道，所以我说就是一年四季这一颗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春夏的话，这样的季节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深色的去掉，只涂前面的那三款就 OK。对。 秋冬季节的话，可以加一个稍微深一点的底色。 就 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很，我可以拿来看一下。是，我就是。 你可以涂一点在自己的手背上，看看那个上色效果。 好，我看一看上色的效果。我今天手背经历了好多洗礼啊，涂了好多层东西。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不是那么就是，怎么说？ 好，哎，这款好上色吗？Pony他家出的， 我觉得还蛮好上色， 觉得还不错，是吗？我可以看一下。 我涂了，但是我用手指轻微蘸了，它是那种，带着那种微微的亮片的那种， 对，有一点 这个亮亮的这个质感的。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是手指轻轻蘸了一下，我觉得不会说我一涂就会一条黑的出来，倒没那么夸张，对吧？就是慢慢一层一层往上上，我觉得那个浅色特别比较容易上，那个深色反而我觉得还好。 嗯，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这个力度原因啊，因为我没有拿专门的眼影刷去试。 我在这个手上涂了一下，大概感觉这个颜色还不错，搭配起来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 对，我的镜头可能比较清楚，朋友们可以仔细看这个四款颜色。 对，这是比较安全的颜色， 大家看到了吗？这四款颜色， 是的， 有偏左上角的是一个偏肉色的，这么个镜头下可能偏白了啊，然后最下面有一款桃红色和一款这个深褐色，我觉得这几款颜色应该是常用的颜色都备齐了。 对， 这一盒一年四季，对吧？至少这一个开学的这半年到冬天，你可以应付从夏到冬的这个过程没有问题。 对， 然后挑一个更适合你自己的颜色来。价格多少？刚才没说是吧？这款价格， 这个价格要120左右。 120。 对。 但眼影的消耗应该是比睫毛膏还要少的，是吧？ 这个可以用非常非常非常久。 我估计这就是到你大二可能还没有用完，差不多吧。 对， 而且还是经常使用的前提下。 我跟你眼影真的是， 眼影就是超级耐用的， 眼影和腮红永远都用不完， 永远用不完， 就很用不完的。 对。就用不完，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同时你还会买别的眼影， 对， 就好像 你可能遇到了另外 一 个喜欢的颜色。 这一款它也是分其他的色号吗？ 对，肯定有其他的色号，我挑的都是比较基础的颜色， 基础色号。 OK， 好的， 要非要拍一 下，我们来继续 就是眼影为什么可以很久，就是因为同时间还会有别的眼影，我还有另外一个今天要介绍的眼影。 是 Chanel 的吗？我看不太清。 没有没有，这个是日本的开价品牌 啊，开价品牌。我就光看个 C 开头，这款的颜色其实要更丰富一点。 对，这个真的是很好用，这个是我到现在还会经常会拿出来用的一个。 其实颜色跟刚刚那款的搭配差不多，但是深色调多了一个颜色。 可以看一眼吗？ 你是想要试一下吗？姨妈， 对，因为我是想，因为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眼影，但是我记得我看好的不是他们家这，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系列， 是这个色号， 不是这个色号的，是多少色号？就觉得它有点玫瑰色的那种。 啊， 我忘记了，不好意思，那款 是你是要拍照拍下来是吗？ 这个叫什么来着？ 种草都种到你这了，这是来自日本的什么品 ？Can make， 对 ，Can make， 就是这一个基本上就是 哦， 学怎么画眼影用这一盒就够。 我想起来了，上一期我那个咱们聊腮红的时候，我拿的是 Can make 他们家的腮红， 对。 对吧，就是他们家那个腮红， 但他们家这个、 啊、瞬间就拿出来一个，但是拿的不是那款，是另外一款， 但 是 是 五色匀在一起的，印在一起的一款腮红。 但他们家的这一款真的是明星产品， 对 对，明星产品、嗯，很多明星也都在使用的。 嗯， 我也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真的觉得这款上色好像比上一款好上好上一点。 戴的这个腮红是玫紫色的， 对，玫紫色。 哦，这个腮红简直太美了。 看着有点深，上色上来会浅，就没有那么深，是吗？ 它会比那个普通的粉色或者橘色的要自然一些。梅紫色其实很美，很适合秋冬。 秋冬是吗？能现在给我们的脸稍微打一打，让我们看这个颜色的这个变化吗？ 我可以，嗯， 可以啊。 你要打一下， 我想试一下，对。 好，哎，那说到这儿，顺便说一下，这也是看 make 他们家的是吗？好，这个眼影这一盘大概要多少？这是五色眼影，来给一毛。 OK， 好，谢谢天意。 我有点记不清，好像应该没有超过100块。 就是这个眼影， 对， 那 就是我也没有 腮红呢， 我也没有打底，所以我想 这个腮红也是几十块的价钱，好像是60几。 嗯，因为我对，因为上期我们专门聊腮红嘛，我拿的看 make 他们家的，当然那个因为我本身是用不到的，是一个。在一起的一款， 我是不是涂多了？ 对，哎，我们就试用一下，你这么实诚的干嘛？害得我在镜头前都忍不住要笑。大家如果能通过我们这个一直播的活力酒吧频道看到我们现在正在涂的一梦，就感觉有点像。你被煮了吗？ 要再补了。 你越补越多啊。 我在补吗？啊，好吧，我不补了。哎呀，这样脱效果不好看了，不要看我。 镜头前还好，因为镜头的光比较强，但是我就坐在你旁边。高， 非常高，我以为它不怎么高、 哎。说实话，我觉得刚刚你给我的那款是那个 Pony 那款，我觉得上色我稍微在手上试一下嘛，我觉得。这个新手朋友们哈，你下手的时候要轻点，别一下子哇，就像一梦这样，就是脸蛋瞬间就红彤彤了。 去试 看，好吧，没有关系。 对，因为它的上色度，它的质地，像这一款就是个哑光质地，对吧？它不是带那种亮，我看那是 其实颜色有点偏深。对， 就是我觉得都很漂亮的那种颜色。 对，但是。你这有点像年画娃娃。 我，你那天才像年画娃娃好吗？讨厌。 那是为了 我当初是没有，哦，我过了很久才意识到眉毛的重要性 啊！眉毛真的很 重要。你不是刚开始化妆，首先学的是画眉毛吗？ 我不是，我是先学的别的，后来才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眉毛需要打。 你是对自己的眉毛很自信是吗？我眉毛长得又粗又浓，不需要。 就是一开始被画眼睛啊这一些迷惑了，因为觉得好有意思啊，然后就专 忽略了眉毛。 对， 但其实我觉得化妆当中眉毛超重要， 对人影响超大， 就整个脸的气质都靠眉毛撑起来。 对，而且你换一个眉形的话几乎就会变一个人。 嗯， 对，气质都会改变。 对， 好，你推荐的是眉粉是吗？ 对，我推荐的是眉粉。哦，这也是我我觉得是那个血泪的教训。 你是试过很多不好用的吗？ 没有，就是我曾经用过笔，眉笔， 眉笔。 哦，然后也用过黑色的这种比较灾难的颜色，用上去非常蜡笔小新。对， 你跟一梦有同样的经历是吧？ 真的， 第一款黑色眉笔， 真的很可怕。 然后画不，因为不是说眉笔不好，大家不要误会啊，是画眉笔的手法是需要练的，而且它上色要一层一层往上，你不能上来就狠狠的一笔，那样的会把自己的眉毛画的又愣又直，就出门会有点吓到人。 对， 相当于现在这个腮红的效果，就一梦腮红效果有一拼，就是一下子用不好这力度。 就眉毛真的很重要，但是眉毛真的超级难画，特别难掌握。 对，找到适合自己的涂颜色不难，适合自己 形状 就很难， 而且你要徒手画出来，这个太难了。 对，而且两个眉毛还得画一样的，不能画高画低。 对，然后你还要修，所以我后来才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适合我这种没什么天赋的人，就是用眉粉。 嗯， 对，我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 Kate 的眉粉。 Kate 的眉粉 Kate 的眉粉是也是一个大家美妆博主各种力推的一个产品。 对， 价格贵吗？这款 就这个不贵，这个你在屈臣氏都可以买得到。 嗯 嗯， 大概是 我记得不到100块多一点点， 100块上下。 对，然后我这个用了很久，到现在还没有用完，我已经把它用坏了有一点。 其实我们跟彩妆普遍价格是比我们的护肤品要偏高一点，但是其实它的性价比高在于它用的时间会非常久， 非常久。 其实这样看起来的话，它其实不贵， 对， 就因为它可以用太久了。就像这盒眉粉，我好像已经用了起码半年。 我还很喜欢丁宇的指甲的颜色，也很漂亮。 瞬间到指甲油，我们以后专开一期给大家聊聊指甲，好不好？ 没错。嗯， 所以这一款是三色的一个眼影。 对，是一个 从浅到深 眼影，而且就是 不是眼影，说是眉粉。 眉粉，对。然后这个眉粉你可以。 你笑什么？ 没有， 因为盖子已经 用坏掉了。 对。 然后三色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头发的颜色，你如果头发颜色偏浅的话，你可以用中间的那一颗。 嗯， 然后深一点的话，可以用最深的这个深色。 那请问最浅的颜色是用来干嘛的？ 最浅的这个颜色就是 在眉粉中，我很少看见这么浅的颜色。 不会啊，这个也用得到，而且就这个眉粉比较特别的， 可以和中间的叠加一起使用。 可以那个你把它可以两个 混着这样来擦 在一起，然后颜色又会不一样。 所以最浅的那个是帮助来调的是吧？比如说我最深的一个颜色我觉得太深了，我可以跟最浅的调一下。 对，是这样的，你可以试一下。 啊，我真的没有试过这个。 你把两个 这么浅色 可以把两个颜色混在一起， 说的好像是我经常画眉毛一样，其实我自己眉毛画的也是灾难。 然后因为它是 真的， 对，可以。 我刚用最深跟最浅的颜色稍微混了一下，瞬间那个最深的颜色，因为我先涂的最深的颜色，是一下就中和掉了。 对， 它跟中间的这个颜色呢又不太一样，就是在最深的那个度上面给你降了一个号下来。 对，所以 就这种感觉。 这个虽然只有三个颜色，但是几乎可以满足所有的人， 很好用 的眉毛的一个用法。 而且说实话，这个眉粉的颜色真的是比那个眼影上色快多了，我稍微点一点就一坨就上来了。 对， 这个颜色我觉得是真的不是没感觉，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对， 我的镜头可能稍微大一点，麻烦导播老师切一下。 好， 这是 Kate 的一个三色的眼影，很常见的。 对， 但这三个颜色你通过叠加可以调整你的肤色、发色，包括你眉毛的颜色，你都可以选择一个调出一个最适合你的颜色。 没错， 而且很金用，而且真的上色。当然我私下是不画，就上节目的时候。 就是我们丁宇到目前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单品都不超过100块。 嗯 嗯，都还是挺好用的。 对 啊， 动一下， 而且它比起眉笔来说它颜色更淡。 对，它不会像眉笔，因为它颜色会很深，你控制不好手的力度，一笔上去就重了。 对，它配套的是有一个小刷子，你拿小刷子刷的话相对来说更容易一点， 保险一点。 对，所以对于化妆新手画不好眉毛的朋友来讲，真的推荐大家用眉粉。那这款貌似价格又偏高，但其实超级耐用，超级耐用。下面还有什么要推荐给我们？ 就这个眉粉，我还想再说两句。就是它除了可以当眉粉用之外，如果你已经进阶到可以打阴影了的话，其实它也可以当阴影。 阴影 一旦打不好，就像长胡子一样，这 是 真的。所以说，大家如果在没掌握好这个技巧之前，就在这个地方，像我这脸圆圆的，我特别适合打点阴影，让我上镜的时候显得脸小一点。但是这个东西，大家如果练不熟的话，轻易不要尝试，因为真的会显得脸部脏脏的。所以是进阶的朋友可以用一下这个小技巧。 嗯，好的， 好， 好，我们丁宇可以再给我们介绍最后一款单品。 最后介绍最后一款， 我看你拿了好几款，都是跟口红相关的，是吗？ 对，这个是口红，是我临出门之前然后发现的，这 个用一下这个小技巧。 嗯，好的， 好， 好，我们丁宇可以再给我们介绍最后一款单品。 最后介绍最后一款， 我看你拿了好几款，都是跟口红相关的，是吗？ 这个是口红，是我临出门之前然后发现的，这个找到了这个口红 是什么牌子的？这是 然后临时想要要一个颜色 稍微 像那个 吸血鬼一样的， 很深的一个红，这 对，就比较接近于血的那个颜色。然后，但是我用在嘴上之后，意外的发现它很好看。我们其实拿来， 我好奇你现在要涂完这会什么样的效果？ 就其实我们当时拿来是为了画脸啊，然后这样的，而且因为它价格好像是三四十块吧，非常非常便宜。 丁宇可以先涂嘴上，可以试一下。 对，我可以试一下，它是一个哑光的红色。就是我挑了一个最像血的颜色的， 对，其实看着来讲应该是比较红的一款， 就是那种猪血色。 嗯， 对，其实但整体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干，是吗？ 嗯， 偏干一点， 它是哑光的， 它说它哑光质地，不是那种亮晶晶的，或者是水润的，不是那种质地的感觉。 对，我们看一下， 看这个效果。 哎，这个感觉还涂上这个嘴， 它上嘴之后的颜色其实比看起来要浅一点，没有那么的深。 对，我们包括我们丁云可能涂的也比较， 对， 涂的也比较浅一点。 对，我涂的比较少一点，因为这个颜色其实还有一点点明显。蛮深的，对， 嗯，但如果这么浅涂的话， 说实话，我觉得女生第一次选口红很容易选到这种风格的口红，对不对？就第一次选，她可能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哪个颜色，那大家第一口红的第一反应就是红色，而这款红色我觉得 因为女生她必备的一款都是要红色的。 对， 就我拿这个来，其实是因为口红这个东西 是什么色号的？ 这个是 什么色号？ 阿拉巴马。就是阿拉巴马这个颜色叫， 好吧，我们就定义成一种比较深的红色就好了。 对，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意思。 就是口红这个东西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试过好多好多好多口红，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其实是不知道什么颜色是最适合你自己的。每一个口红在不同人嘴上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都不一样， 因为你本身嘴唇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大家在最开始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口红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多买一些，然后广泛的试一下，然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所以如果你想要便宜一点口红的话，就是这个牌子我知道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色。 嗯， YX 是一个美国牌子。 好， 嗯， 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呢？ 这个就代还是代购吧， 还是代 购。 嗯，国内有专柜这样的吗？ 好像没 有。 据我所知没有。 对，其实说嘛，在口红这个单元我们想跟大家说的点可能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当然可以推荐很多款我们觉得好用的，但是未必适合我们的观众或者听众朋友，这个可能大家要试一试。那么基本保守的说，肯定有一款相对来讲偏正红，其实这个有点偏正红，但是比正红再深啊，就这样的颜色呢，你浅涂的话一定不会出太大的错，但它未必是最适合你的。你可能找到一个比如说蜜桃红啊，或者说是偏橙色的口红啊，可能在不同季节会让你变得气质不一样，但这个需要你不断摸索。而且其实在所有的女性化妆品来讲，包括大牌，我的感觉是口红相对来讲其实是最 经济来讲它最实用的，就性价比偏高的一款化妆品。因为即使你买多款口红，它价格可能也抵不上某款精华的价格，就很大牌的口红加起来可能也不抵一款精华，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要试一试，找到最适合的。但是毕竟新生嘛，那颜色方面呢，可以选择最保险的一个颜色先试一试，慢慢的随着你大学生活的开始，你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 嗯，好，由于我们节目的时长呢现在已经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分别就是给大家介绍了女士的护肤，男士的护肤，还有一些这个单件的化妆品，都是比较针对于刚要进入大学的大一新生。 嗯，那由于时间关系，其实我们带来的产品并没有一一详细的都说完。 嗯， 还是那句话，抛砖引玉。 对， 就大家基于自己这个需要的需求和效果，选择一个价格最适合现在你的就可以了。 对， 刚开始新手上路，不追求贵。 嗯， 慢慢的你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是，嗯，没错。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丁宇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丁宇。 对，以后有时间多多来做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一梦， 我是嘉宾天一。 嗯，那我们的下一档节目呢是20点的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FM98.2。 嗯 嗯，我们下周再见，拜 拜 拜 拜拜。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